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各位，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呢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24小时你都可以来这里点歌啊！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呢，写一首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一段你最想此刻跟我分享的心情和故事，我会在节目当中为你整理出来，将这份祝福一并的送达出去。昨天这个 NBA 比赛，可能很多人都看到，这个骑士队詹姆斯已经连续8年进入总决赛了，估计很多人这个为之振奋啊，赢得了很多人的这样的敬佩。当然今天中午这个决赛不是决赛，就是骑士队和这个火箭队和勇士队的比赛，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是跟我一样刚刚在关注，然后在一直在讨论的，最后真的很焦灼，也是很揪心。 OK， 今天的开场曲第一首歌来自正在加拿大此刻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天宇点播的这一首歌曲，我相信可能也是一种，如果让我来听，会是对今天北京的天气另外一种期许吧。张韶涵，淋雨一直走。 雷声在吼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轻说狂飙，紧握一身的秘密，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前走要跳多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走 you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这个在昨天呢，我们的当时直播间的网络稍微有一点的卡顿，所以说很多朋友的留言包括点歌的内容都没有办法在昨天节目当中及时的播放出来。而今天我也把这些留言再次的整理了一下，很多昨天没来得及歌曲播放的朋友们啊，今天我会把你们歌曲全部都在节目当中为你放出来。也欢迎各位锁定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歌了。看看平台上圆圆 Cherry 钱佩瑶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有 Easy Time 啊，包括这个陆小妹 Hope 打不死的小强都来报道了，还有谢谢和水与火的缠绵，这通常是我们每天节目当中这个报道来时间最早的。 OK， 来看看下面一位朋友的点播，这是来自 Kelly， 他说我想点一首任贤齐版本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因为在15年前呢，我一直暗恋的一位女同学给我递纸条，当时让我放学之后来等着他，然后就忐忑地等到放学之后，我们两个人，他拿着物理书来找我问物理题，然后我当时非常傻，我还一本正经地给他解答问题，眼睛一直盯着书不敢看他。等到后来在我同桌的鼓励下，我向这个女孩子表白了，我们就这样在一起。而在元旦晚会上，当时我就唱了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一边唱一边地看着他。现在想起来又恍惚地回到了那个下午的教室里面，昏黄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黑板上。现在呢也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已经结婚了，而且我听说下个月他也要结婚了，所以今天我想在节目当中把这首歌来自任贤齐版本的我是一只小小鸟送给他，让我们这份感情永远的藏在心底。 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 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欢迎在公众平台上的刚刚来报道的韩怡林，然后王峰、林瑞、穆远在路上都来了。还有很多朋友都关心刚才 Kelly 这位朋友的这样的故事。圆圆 Cherry 说，怎么没有在一起吗？对，花开两朵天各一方，现在已经两个人都各自有了家庭，有了婚姻。Chris 王也说，说刚刚是不是说错了，不是，应该是2015年吧，不是15年吧。他在故事里面写的就是15年前高中暗恋的女生给他递个小纸条，算一下已经2003年的时候。对，来，我们再来看看，在接下来王和你分享的这段故事发生在平凡生活的过程中，只要你细心发现，其实身边的每个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经历会让你感慨一下。今天这段故事也是关于一个时间的对比。喜欢了3年的女孩子我追到了，但是我们两个人呢只相处了10天，我发现我们根本不适合。也许我喜欢的只是她当初的那一种感觉吧。喜欢了3年的暗恋却被10天的相处打败了。这样的话，我就很想此刻结合圆圆 Cherry 点播的一首歌曲，来自陈奕迅，淘汰。说不清楚我们会被感情当中的某一种因素淘汰掉，既然在一起不适合，那我就只好用这首歌祝福你吧，希望以后能遇到一个让你更为心动的女孩子。 我说了所有的谎，你全都相信，简单的我爱你你却老不行，你书里的剧情我不想上演，因为我喜欢戏剧收尾。我试过完美放弃，的确很踏实，醒来了散了，你我都走散了，情歌的字何必押韵，就算我是 K 歌之王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 只能说我认了你。 皱着，你却用离开烫下句点，只能说我忍了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我们来看看平台上朋友们的点歌。这个依琳说了想点一首孟凡明的《轻重几》，还有有朋友已经提前预定了在这周周四一份生日祝福，到时候你要想一首要点播一首什么样的歌曲，记得发给我哦。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24小时你都可以在这里通过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打字告诉我你最想听到什么歌，或者说你想送出什么样的生日祝福或者是新婚祝福都可以。看看接下来这位朋友呢，是在昨天就 Chris 完了，他呢想点播一首下一站天后送给阿娇，要祝福他新婚快乐。其实我记得当时最让我感动的是，不是他的那个爱情有了结果，而是他假装扔捧花，然后把捧花送到了阿萨的手里。这样的惊喜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姐妹情的贴心。 下个车站到天后当然最好，但华丽的星途途中一旦畏高，拥抱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白日梦飞翔抽象，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在时代的广场谁都总会有奖，我没有歌迷有他敬仰，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其实心里最大理想跟他归家为他唱。 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咱们的节目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每天都会有人来做客，那可能不同的人来的时间不一样，但是大家虽然不认识，可能会在离开的时候呢，在餐桌上留下一条纸条或者是一个祝福送给下一次要来的人。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之前有一位叫做归去来兮的妈妈，经常会给自己的马上今年要参加高考的女儿点播歌曲送祝福。那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这位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北京音乐广播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八场音乐会将于6月3号下午4点在天桥艺术中心举办。这场叫做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是非常特别的主题，那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法国甜蜜一股乐团1989年成立，这个乐团一直致力于重新发掘文艺复兴时期被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弗兰索瓦一世这些杰出代表欣赏和喜爱的音乐作品。再来关注浙江卫视第三季中国新歌声不断发布新动向，引发众人关注的第四位导师人选终于公布了，哈林、庾澄庆回归，与周杰伦、李健、谢霆锋一起组成第四季中国新歌声导师阵容。这也是第一次在新歌声的导师席上没有出现女性导师的身影。四位男性导师组成的最强男团阵容将产生怎样的化学效应呢？值得期待。昨晚美食情感真人秀《熟悉的味道》第三季在浙江卫视播出了第一期，首期嘉宾朗朗通过节目想找寻27年未见的合唱团的小伙伴，以感谢当年给予他鼓励和信任之情。再次重逢，朗朗哭了，合唱团的小伙伴哭了，在场的观众也哭了。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各位，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呢也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候来分享心情，传递情感。 OK，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那个24小时都可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歌送祝福。在下半时段的开场曲，这首歌曲我要赶紧送出，先来欢迎一下赵燕杰爱媛来报道。这首歌呢是来自 Aris 点播，他说周天嗓子疼得已经发烧了，但是由于工作需要还是要拖着虚弱的身体依然坚守在岗位上。今天看到这样的天空，听着节目心情会好很多，所以想在开场曲的时候点播一首远走高飞，也希望这样的好天气能够带着好心情远走高飞，也祝你嗓子快快的好起来，加油。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我是风吹， 风中的堡垒，如果迎着风 爱媛还在这样的问我说，这么好的蓝天白云，思萌为什么不出去呢？我要是出去了，你们点的歌谁来放呢？ 嘿，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接下来要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踏雪寻梅给我的留言，他说从昨天2018年的5月28号是我和爱人结婚21周年，所以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后来。这一生有了你，就算是有再大的风雨，我们都是风雨同舟，一起度过了。来自这首歌后来。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永恒的夜晚，17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这是一首浓缩了21年风雨共度的感情经历，来自踏雪寻梅的点播，刘若英后来。平台上的水与火的缠绵和谢谢，其实两位今天在早上5点多钟到8点都分别点播了歌曲。水与火的缠绵是这么说的，他说又是一个无眠之夜，昨天晚上我和他就是谢谢，我和这两位啊，不知道还要经历多少坎坷才能够真正的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实在是经历的太多了，各种反对，不被看好，但是我们都扛过来了。所以今天我也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歌曲， 水与火的缠绵点播的是问，这是带有一个疑问性质的歌曲。而我想在节目当中播出今天谢谢点播的这首歌，我相信这可能是你们二位此刻最强烈的一个心情，还是来自五月天的这首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你们或许会经历很多很多质疑和不被看好，但是如果说你们心中都有对方，都想和对方共度余生，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二位。 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空气却不能代替你出生，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一思念就撕裂灵魂。把相片让你能保存多细本，毛衣也为你准备多一层，但是你孤单时刻安慰的体温，怎么为你多留一份？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时分，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接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你走后，爱情的遗迹像是空城，遗落你杯子手套和笑声， 谢谢和水与火的缠绵。你们二位还收到了在公众平台上另外一位朋友钱佩瑶的祝福，他说希望你们一定要幸福。 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只因习惯你满足的眼神，只是我最后一个奢求的可能， 很多老朋友都在平台上关注你们两位的情况，也是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够越来越好。那如果说这样的感情有了一个新的好的开端，也欢迎你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也让其他老朋友们放心为你们祝福。 OK， 在今天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位同事要送出祝福，这是来自平台上的 Jaden，他说要送一首歌给自己的同事小贤，因为最近工作生活压力都很大，想点一首歌送给他，希望他早日的走出阴霾，心情能够像今天的天气一样晴朗。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的解脱。 疼，我越感觉有点冷，变了心的人越想越伤人、枯坐到清晨，阳光替房间结局一样，又何苦再想、伤若让人成长，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走，我有自由好好过，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 父亲可能会忘了很多事情，但从来不会忘记爱你。把这些年没有说出口的话，写一封家书送给他吧。2018，你的故事，我的歌，别让爱成为遗憾。 在最近的节目的下半时段，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父亲节的特殊板块，也是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父亲两个字，你就会收到一张图片来告诉你如何报名这样的活动。我们来录制一封有声家书送给父亲。可能你不会天天跟父亲打电话，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天天见到他，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礼物在他身边，他可以时常听到你的声音，他会觉得你就在身边。那么最近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来到我们平台上报名了，近期我们会一个一个的进行电话联系，邀请你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录音间，把这样的声音祝福录下来。同时在其中有一些小小的片段，关于这些朋友们他们和父亲之间的小故事，我们也会摘取一些在节目当中作为一个简单的呈现。来听听这位朋友吧，一个女孩子，她和父亲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就在外地工作，一直到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爸才开始回到我的家乡工作，但是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到外地了，所以等于是我整个的童年和青少年都和我爸是分离的，但是从来没有觉得跟我爸有距离感，因为我从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爸就每天给我打一个电话，然后这个关系一直维持了十几年，一直到等我就是毕业参加工作，然后这期间一直到现在都维持着每天跟我父亲就是打一个电话或者是微信语音，这样非常亲密包括频繁的联系，所以从来没有觉得跟父亲关系有距离，而且一直觉得跟他关系非常好。那每年父亲节的时候我都会精心为我爸准备礼物，没有工资的时候呢就想方设法的攒钱给他买东西，有工资的时候呢就给我爸尽可能的买一些贵重的东西，虽然一直买的一些东西他都不缺也不需要，也让我不要乱花钱，但今年呢我就不送他什么金钱衡量的礼物了，因为我也年纪大了，今年打算送给他的礼物正好就是在父亲节前后我就跟我男朋友订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无价的礼物，也希望这样能让我爸开开心心，我觉得能看到我幸福就应该是我爸最开心的事情了。 这位朋友呢用了一个最好的礼物订婚来送给自己的父亲，我也相信可能我们经常会掏空心思来给父亲买什么礼物，但他会说哎呀太贵了太花钱了你不要这样做，可是在今天呢，今年这样的一个活动父亲节来临之前，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你的声音